1500万。虽然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叶修心里也是一跳，不过极强的心理素质还是让他眉毛都没有动一下。不过熟悉职业圈的他当然知道这一价码在荣耀圈里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荣耀职业圈发展较短，在转会交易市场上还是较少发生金钱交易的，各大俱乐部都是比较倾向于直接交换，选手换选手，角色换角色，或者选手换角色，选手角色打包换厉害选手或角色，方法多种多样，反正只要双方觉得自己不亏，爱怎么换就怎么换。至于砸钱进行选手或是角色转会的，也是近几年俱乐部发展越来越繁荣才渐渐出现，这也是因为更多的人意识到这当中的市场，无论是投资入股还是签署广告协议，都给俱乐部带来越来越多的收益，砸钱交易的手段才渐渐繁荣起来。目前荣耀圈转会第一身价的选手就是孙祥，在本赛季的冬季转会期以700万的身价加盟了加时。至于角色转会，还只是有过一些小打小闹，神级的角色那都是从俱乐部最初传承下来没挪过窝的，轻易不会出手。早期倒是有过，但那都是早期战队老板经营不下去，最后无奈解散将角色变卖，这又是早期又是跳楼大甩卖，搞出来的价格实在不贴吧。到了如今，职业圈局面稳定，拥有神级角色的都不会是弱队，这样的队别说搞到经营不下去，像加士这样成绩烂到出局的都被人大呼是奇迹了。交易没有发生过，但不妨碍人们八卦讨论各个角色应有的身价。目前来说，一叶知秋这个身上光环最多的斗神角色还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荣耀第一角色，大家普遍觉得这角色你不砸个千万以上，实在对不起人家这一堆的光环。除此以外，什么拳皇、剑圣、枪王等等名头唬人的几个，却也无一不是荣耀中最顶尖的角色，估计也都在千万上下。不过估价归估价，真要有交易的时候，大家各自谈判，最终的转会价未必就是符合市场规律的身价，这一点大家倒也还是清楚的。反正大家八卦也就是图一乐，不过这些价位倒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个角色在玩家心目中的地位。1500万，那放荣耀圈里的认知就是所有神级角色可以随便挑一个，对方还得找钱。叶修带给轮回的技能点价值比得上多一个神级角色吗？这个该怎么衡量？其实也就是轮回工会昨天连夜开会要商讨的事情。1500万也是今天轮回经理在看过检验的最终结果，讨论昨晚的讨论后提出的价码。他开口了，而后就看叶修如何答复了。叶修呢，神色未动，心中也在正衡量这个数字。这个交易没有什么可参考，但是叶修职业大神的身份在有了一个数值之后，衡量价值就有几分把握了。将战队所有角色的技能点提高这么多，可以加强哪些技能，场上能具有怎样的好处？如果战队多一个大神级的角色在场上，又可以产生怎样的变化，做出怎样的提高？考虑因此而来的夺冠收益啊，大神级角色名气引发的关注啊，这些东西价值如何衡量，叶修拿不准。但是在场上实力的提升，叶修是绝对的专家。仅以此来考虑的话，叶修觉得1500万的价格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于是叶修点了点头，轮回经理刚松了口气，却听到叶修在说， 1500万不是买断吧？ 轮回经理刚放松心情想喝口茶的， 这时候就吐回杯子里了，差点还顺带吐两口血进去。 开什么玩笑？ 轮回经理这可有点急了。你想再涨点你就好好说嘛，这价你居然说不是买断，这简直是狮子大张口。 我觉得买断的话还是差点。 叶修不紧不慢地说着。轮回经理意识到刚才自己有点失态，镇定了一下后把吐过的茶杯放到了一边。 那你说吧。3000万吧。 叶修说。这要不是并不太熟，轮回经理真想上去给这家伙一脚。昨晚他们连夜召开的会议，其实就是对这一交易可能的收益进行了一个完整的核算，考虑到各个方面可能的风险等等，3000万只可能出现在拥有绝对保证中。什么叫绝对的保证？比如这东西拿去100%联赛冠军，那3000万可以。这样的保证当然不可能，所以3000万也不可能。 叶神，咱们来好好算一算。 轮回经理说着，他决心给叶修清楚地展示一下3000万的话应该是个什么概念，让这个狮子大张口的家伙感到惭愧。结果叶修根本没想着听他算，只是很遗憾地道： 怎么不行吗？ 当然不行了。 轮回经理想也不想， 这东西拿去也不是说我们一定就能得到冠军啊。再说了，虽然数据是真实的，但是概率这个东西谁说得清？万一我们轮回摔到家，任务清完居然一本技能书没拿到，那样的话别说1500万，给你150000那也亏啊。 居然说出这么晦气的话，你是卧底吧？ 我就是打个比方，例子是极端了一点，那就正常情况完全数据化，那就是之前我们一起看到的那个结果。就算是那个结果，对队伍会有怎样的提升，夜神你肯定一眼就看得清楚。这种提升我们转换成角色交易的话，会有多大数额的投入呢？你要是不太了解现在的市场行情，我可以给你算一算。就拿 行了行了，你别算了，我承认3000万是个玩笑。 叶修说。轮回经理刚松了一口气，但不想叶修继续又说了一句： 但你也得承认1500万也有点玩笑了。 1500万怎么是玩笑呢？我来给你算一算。 你怎么总想要算呢？你昨天一晚上就在通宵算这个吗？ 轮回经理一怔，还别说，他们昨天一晚上还真就在算这个。 咱们明明都是很清醒的业内人士嘛，真要算个谁对谁错出来的话，你觉得1500万真的十分靠谱吗？ 怎么不靠谱了？ 2200万吧。 怎么？ 3000万是个玩笑，1500万也是，那就各退半，理应是2550万。我比较大方，多让你50万好了，就2200万。 2200万就靠谱了？ 你觉得不靠谱？ 完全不靠谱。 不如我们找人来评价一下看看。 找人评价？ 比如霸图啊、蓝雨啊、微草啊什么的。 轮回经理一下有些慌了，只是心中万分恼火叶修这样的胁迫，还是要争执上两句。 各队有各队的情况，没准儿他们的队伍角色任务清得干净，那你这东西拿去根本就是一文不值啊。 一文不值？哼，你说笑呢吧，就是为了保证其他战队不要拿到这东西壮大实力，就不可能是一文不值。走哪儿这也是可以走个买断价的，无论如何买断对自己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拿你们轮回来说，你们需要的是技能点吗？不是，你们需要的只是优势。要优势，买断就势在必行，就为这个自然是需要多出些的。 2200万多了。 那你觉得呢？ 1800万。 轮回经理终于对1500万的价有了松口了。 2100万。 这样有意思吗？ 轮回经理苦笑不得。 咱这是大买卖啊，不要像菜市场买菜一样一毛两毛的还价行不行？咱这加一点减一点都是百万上下，那加减就要说出加减的理由，没有理由谁会平白无故多让几百万给你呢？ 好吧好吧，2000万，我知道这个价格你一定可以接受的。 2000万？ 轮回经理略有些郁闷。事实上，2000万正是他们衡量出来的一个比较匹配的数额，但是没人一上来就会出示自己的底牌，不是？轮回方面当然是要故意少报一些，说了个1500万。对于谈判，轮回经理本来是挺有信心的，因为他觉得叶修只会对技能点所提升的实力心中有数，所有因实力提升可能产生的结果造成的其他收益，这别说是叶修的，就是他这个当经理的也不是随便就能算清楚了。所以他觉着带着叶修一起算一算的话，很容易让他就接受1500万是个很合理的价格，再不成添一个100万200万的也应该就可以对付过去了。哪知道叶修根本就不听他算，只是一口咬着1000万少了，一会儿拿3000万来恐吓，一会儿又拿着其他战队来要挟。轮回经理也不是废柴，他看得出来叶修对于到底应该有多少价值可能也衡量得不太清楚，这家伙就是本能的觉得1500万肯定是少的，所以本能的就要找理由往上提价，而且胆子也大，不怕人笑话，上来就暴击提价，把1500万当15块，直接就乘2。轮回经理泪流满面啊，他觉得他就是输在这上面了，自己矜持了，厚道了，自己为什么不上来也不要脸的直接缩他个500万出来呢？ 2000万就2000万吧。 轮回经理最后无奈的点头了。